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十九章，谈心。一个差不多三十多岁的男人和一个十多岁的闷青小子撞在一起，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那么多可聊的话，聊到最后双双都有些醉了。袁子峰长期跟酒打交道倒稍微好一些，可李琴书连走路都虚浮起来了，还得袁子峰扶着他。两人结完账出门，李琴书靠在袁子峰的手臂上突然说道， 子峰，我有点走不动了，你让阿锦来接我们吧。 他虽然喝醉了，但说话时口齿清晰，不像是个醉了的人。要不是脸上两坨红晕和那双比平日里亮了不少的眼睛，袁子峰几乎要以为对方走路走不出直线是在骗他了。袁子峰把他往自己怀里一搂， 叫他干什么呀？指不定在什么温柔乡呢。 李琴书眼里的光芒便暗淡了几分。 可是我走不动道了。 这话怎么听，怎么带着一些撒娇的意思呀？ 袁子峰有种直击心灵的感觉，下意识看了他一眼。李琴书在他面前何曾有过这样的时候，乖乖巧巧地拽着他的衣角，一脸认真地看着他，说自己走不动了，那双极其清亮的双眼甚至还微微一眨，嘴角的梨窝若隐若现的，哎呦， 真可爱啊。 袁子峰脑子里钻出来这三个字，立马将自己雷得五体投地，飞快地把这想法赶走了。 我背你吧。 这不太好。 这句话没来得及说完，袁子峰这孩子已经半蹲下了，将李琴书一把拽到自己的背上，然后握着他的手扣在了自己的脖子上。李琴书仍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说着， 你是晚辈，我是长辈，哪有晚辈背长辈的道理，怎么讲也应该是我背你才对。 袁子峰没想到李琴书喝醉了酒竟然是个话痨，他耳朵边像是多了一只苍蝇，不停地念叨着。走了约没有五分钟，李琴书仍然在他的背后讲着大道理，袁子峰终于忍不住低声地呵斥道， 闭嘴。 李琴书的声音戛然而止。袁子峰不由又有些后悔了，步伐微顿，才清了清嗓子道， 你喝醉酒话怎么那么多呀？ 李琴书没开口，袁子峰背着他又往前走了好大一段距离，在脑子里胡思乱想着。李琴书很轻，轻的他觉得自己能再背一个，轻的他觉得这条路太短了，他还没有走够就到了尽头了。过了很久，李琴书都没有说话，袁子峰终于没忍住继续开口道， 哎，睡着了。 袁子峰觉得自己背后的人的身体似乎是轻轻地抖动了一下，他的步伐一下停住了，他感觉到有什么温热的东西滑入了自己的后背，只有一滴，但那触觉实在太明显了，让他禁不住微微的一颤。 李琴书哭了。 李琴叔。 李琴叔哭时是无声的，但他似乎用尽全力克制住自己的声音，导致抱着他脖子的手更加用力了。袁小少爷长这么大，何曾遇到过这种情况，当即就僵硬在原地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李琴叔无声地哭了很久，袁子峰终于意识到自己应该安慰一下，于是开口道： 那什么，你没事吧？有什么好哭的呀，大男人一个，你以为你是个姑娘呀你？ 袁子峰的直男式安慰还不如不安慰。李琴叔抱着他的脖子的手倒是更加用力了。袁子峰被他掐得脸色发青，好半晌才悠悠来了一句： 我快窒息了，李琴叔。 李琴叔总算是松了些力气。袁子峰这才将李琴叔放了下去。李琴叔坐在深夜马路边的长椅上，微微垂着眼，眼眶微红，已经不流眼泪了，但眼神里还残余着些水气，看上去可怜巴巴的，像是只被人抛弃的猫。袁子峰半蹲在他的跟前，仔仔细细地将他看了一遍，才道： 你哭起来好丑 啊。李琴叔抹了抹眼角，手指点在他的额头上，扑哧一声笑了。 子峰，你太不会安慰人了，要我是个姑娘，铁定早就跑了。 你又不是姑娘。 李琴叔仰起头，将自己的眼泪往里止住了一些。 今天丢人了。 你的酒液跟着你眼泪一起走了。 袁子峰在他的身边坐下，慎重地问道： 你哭是不是因为丽雨姐那傻逼啊？ 李琴叔虽然清醒了几分，但到底还醉着，他喝了不少，在这样一个寂静无声的深夜街头，身边坐着一个愿意听他说说心事的人，他忍了很久的心事还是无法控制地透露了几分。 是 他忍得太久了。李琴叔身边没有可以说这件事儿的人，他和丽雨锦都锁在柜子里，恋爱只是他们两个人的事儿。出去逛街时都要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只有在电影院里才能稍微亲你一点，因为在黑暗里会格外的有安全感。丽雨锦有需要完成的梦想，需要达到的事业，他只能做那个背后默默支持他的人。即便知道他在和其他的女孩子约会，也什么都不能说。他甚至为了不让对方愧疚，而佯装自己也在接受家里人安排的相亲。他也一直以为自己可以做到不在乎，毕竟这个社会里不知道有多少人活得同他们一样。可是喝了这次酒，有了这么一个安慰的人，他的委屈和不甘一瞬间像是找到了发泄口，他终于按捺不住地将自己所有的难过全说吐露了。 我没想过十多年了，我如今会是这种样子。 哪种样子？ 浑浑噩噩，追求的爱情像是地下不见天日的老鼠，曾经的梦想也被我抛诸脑后。有的时候真不知道一切有什么意义，可是又舍不得，舍不得离开眼前的一切。 论岁数，袁子峰没有李琴叔活得那么久，人生阅历也远远不够， 论经验，袁子峰谈的恋爱虽然多，却都是玩玩，从不过心，不知道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滋味，所以遇到这种情况还真是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。他只能做个倾听者，听李琴书给他谈及这么多年以来的等待和彷徨。说到最后，李琴书松了口气，揉了揉袁子峰的头。 哼，谢谢你听我说话。今天晚上我跟你说的，可千万别告诉阿姐。 袁子峰突然有些生气了，他别扭地掰开李琴书的手，认真地看着他。 李琴书，你到底该怎么做我不知道，但有一件事儿，我心里很清楚。 什么？ 李琴书一怔，好奇地看着他。 如果是一个爱你的人，他对你的感情必定是炙热而真挚的，他绝不会背着你去跟其他女人约会，也绝不会为各种各样的理由将你藏着掖着。如果爱你，他会向全天下骄傲地宣告，你就是他爱着的那个人。 李琴书脸上的光芒有一瞬间的暗淡。夏末的冷风往身上吹来，已经少了些燥热，多了几分清凉，大抵是初秋将至，竟然令人一个瑟缩。沉默良久，李琴书终于吐了一口浊气。 我们回去吧，我酒醒得差不多了。 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啊？哼，别走开，下集更精彩哦。